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老婆，给你看，谁能淘到最便宜的洗车服务？ 我赢了，有免费的。十一到十二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三次洗车服务。 号码多少？ 408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情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里。 如今你打开电视机，会发现有非常多的选秀的音乐节目，有人甚至说选手的故事比音乐还重要。但是在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电视台的选秀比赛非常的多，那个地方是一个用音乐产生故事的地方。1982年的这个时候，后来培养了无数新人的香港新秀大赛正式的开赛。新秀歌唱大赛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我想赛事产出的歌手就是最好的例证。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来回顾从新秀歌唱大赛走向音乐殿堂的叱咤红人，听听他们在华语音乐的世界留下的故事，留下的歌。这首歌是来自于谭校长，一首歌，一个故事。 清脆的吉他，乱弹乱弹着歌，未明内容在讲什么。从甜蜜的爱，到炎夏之吻，都爱得着魔。时间愉快掠过，有理想但是傻，也都不错。直到在某一天，唱尽无尽爱歌，能感动有情人，会是这样多。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到尽离合悲欢几个字，完全来自过去那日子。犹如人生之歌一开始不幼稚，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为着前路永远冲刺。 深秋，极甜蜜而重要，问谁共鸣或多或少，无名字的你仍忘掉不了，使我心在笑。时间共我竞赛，志向总未动摇，每一分秒越爱越爱你多，有热情自有歌，才感动有情人，会是这样多。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到尽离合悲欢几个字，完全来自过去那日子。犹如人生只过一开始不休止，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为着前路永远冲刺。头天真的最初，常常不小心闯祸，但是风风雨雨自然掠过，已经得到太多。和情人轻轻哼句歌，悠悠然已唱半星座，是什么帮过我令年月未忘过。 这首歌的填词人呢是林夕，讲的是人的一生，从青涩的青年到白发苍苍的老年，每一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的故事。说到新秀歌唱大赛这个比赛，其实最好的代言人呢当属梅艳芳，因为她自己是第一届的得奖者，后来也在这个比赛当中提携了很多的后辈，比如说草蜢、徐志安还有谭耀文。最后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会有一点陌生，实际上她是88年第七届新秀歌唱大赛的冠军，那一年在她之下屈居亚军的是郑秀文。92年梅艳芳在告别演唱会的时候曾经说过，所有的徒弟当中她觉得没有为谭耀文做很多，有一些内疚。谭耀文呢是梅家班的第二名入室子弟，也曾经发行过很多的专辑，可惜生不逢时，因为那是一个张国荣风靡的时代，而被指模仿张国荣的他呢不被讨好，所以发展平平。直到99年我们在那部《纵横四海》当中看到他出演了一个大反派明志杰，才开启了他演艺事业的另一个高峰。这首歌是他作为歌手和下一届的新秀歌唱大赛的得主汤美君合作，《静香情更浅》。 始终不改。 这痛心这冷冷的快乐，拥有然后失去这段 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顾的是从新秀歌唱大赛走向音乐殿堂的叱咤红人。在89年第八届的新秀大赛设立了一个特别的奖项，叫做歌星特选奖。当天呢，台下坐的五位评审都一致把这个票投给了一个叫做李国祥的年轻人。所以在91年的时候，李国祥非常顺利地推出了自己的个人专辑，取名 Blue。 这张专辑为他夺得了香港商业电台叱咤乐坛流行榜的新人的金奖。你知道银奖得主是谁吗？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郭富城。这位到了2014年还在发新歌的港乐的老将，目送了很多位同辈的歌手成为天王级的人物，我想他的心中也是有许多的不甘吧。我们来听听他年轻时候的代表作，值得珍藏的一首怀旧老歌，摘星的晚上。 星光青春轻轻挂在窗角，求令到夜会变得漫长。谁人才能够，如何才能够唱伴你一生之中的晚上。一生都感到庆幸从此遇上，原谅我所有希冀和盼望。用心中每份情心里真感觉，来编织一世的美梦。一丝丝温柔裹进了醉香，感性的清风今宵真情流露不竭的唱。一丝丝温柔裹进了醉香，亲爱的，今晚夜请你静吻这心窗。愿摘下千株 伤，将爱情铺满如丝的晚上。 89年的新秀大赛的得主，好像他们都少了一点点运气，就像金奖的得主汤美君早已经消失在人海，而入了决赛演唱了张国荣的《全赖有你》没有取得任何名次的梁汉文呢？虽然他之后在华星唱片公司，但是前几张专辑却是叫好不叫座。在他而立之年的时候，更是碰上了股票亏本、母亲病重，外加上华星唱片结业。2002年的夏天，他被邀参加苏永康的演唱会的嘉宾，但是没想到只是这样一次打酱油的出现，却吸引到了当年任职金牌唱片公司高层的黄百高的赏识，签约他为旗下的歌手。这一首歌让当年的年末，梁汉文在各个颁奖典礼上一举拿下了四个奖项，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这首歌便是《汽油》。 振作去慰解他人，如难复合便尽早放开，凡事看开又再讲，没有情人时还可自爱，忘掉或是为自己感慨，笑住说沉沦那些苦海会有害，因为我坚强到利用自己的痛心转换成爱心，已记不起我也有权利爱人，谁人曾照顾过我的感受，待我温柔吻过我伤口，能得到的安慰是失恋者得救后很感激忠诚的狗，谁人曾介意我也不好受，为我出头碰过我的手，重生者走得的都走，谁人 手，甜言蜜语没有，但却有我这个好友。直到他又再告诉我重新被爱。 最厚厚的糖衣，不想再为了你伤心。这最冷的夏季，慢慢地、慢慢结成冰。承诺变悲哀，悲哀与我悲哀，悲哀是因为你不在。我好想抱着你诉苦，却显得好无助，无助的让人想痛哭。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朝着幸福走去，像恋人般的简单甜蜜。想要和你不分离，怎么轻易放弃，说你忘记。我想这一定是报应，太贪心，虽然你总也不会的离去。黄色丝巾是想念，在树上被风吹，孤单的孤单一个人无法沉睡。承诺变悲哀，悲哀因我悲哀，悲哀是我好想抱着你。

枉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离句路上烟雨蒙。啊，寄相思风雨中， 寄痴心风雨中， 抱月去化春风，云外追踪烟雨蒙。红尘多作弄，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 正是因为这首歌被人记住，他和刘晓慧还有梁瑞恩并称为宝丽金的三小花。可能是因为这首歌取得了太过于圆满的成绩，所以之后呢，他很难再有作品能够超越这首歌。1995年，刚刚放暑假回到家中的陈奕迅，无意之中参加了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那届的比赛，他的表现非常的出众，因为他在很多个环节都拿到了最高的评分，所以也毫无争议的成为了冠军。后来跟华星唱片公司签下了合约。如果你以为签约是走红的开始，但至少对陈奕迅来说是一个意外。他一直是华星唱片公司旗下一个籍籍无名的歌手。其实看看当时的陈奕迅，你会觉得并不奇怪。他的长相不算特别出众，行为也有一些怪异，被其他的同行认为是一个怪咖。虽然后来他被誉为是华语流行音乐张学友的接班人，但是正是因为当年他的声线和表演方式和学友大哥有着些许的神似，而被诟病是 K 歌之王，所以他干脆唱了两首歌，取名就叫做 K 歌之王。

爱傻傻在微笑，谁叫你可爱到无法久仰，让我这样狠狠爱到，就是爱到爱到爱到，爱到脑海里有一万个你，快跑掉，你一个眼神我什么都好，或许就是狠狠爱到，这就是颠倒爱到爱到，面是面脸上却还傻傻在微笑，谁叫你可爱到无法久仰，让我这样狠狠爱到，就是爱到。 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 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里。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从新秀歌唱大赛走向音乐殿堂的叱咤红人。如今提到李玟呢，大家都会想到她是国际歌手，她是第一位在奥斯卡颁奖礼上表演的华裔歌手，但是能够记得她是从香港新秀歌唱大赛出道的人应该是为数不多了。如果你去翻阅当时的获奖名单的话，你一定找不到李玟的名字，因为当时呢，她是以李美玲的本名来参加了比赛，并且拿到了第二名。 看当时的记录，你会发现其实李玟的歌艺和台风都非常的出色，但是那个时候的香港流行乐坛盛行的是玉女歌手，李玟的外形和歌路都不太合当时的潮流，所以呢也得不到唱片公司的重视。一年下来，她只被安排和一般新秀歌手一起推出了一张 EP。 李玟有份唱的呢只有一首合唱歌曲，这首歌叫做爱情傻恋啦啦啦，名字非常的复杂，但是她个人独唱的部分呢只有两句，虽然可以发挥的机会非常的少，但是正是这两句歌改变了他的一生。在这首歌里找找李玟的所在。 痴心对知不知，你分过一个我，恋爱你便会紧张过我， 人在爱里也许笨也傻，没法吃也会不饿，人在爱里却说我自然是更没错，好小子知不知你笨过一个我，每次你失恋你便喝酒多过我， 沉默缺憾也许像大傻，另外最细处丑恶，谁明每次发孤独和你这么那么不知你笨过一个我，每次你恋爱你便笑得多过我， 人在爱里最欢乐，做人还自我对镜功课，人在爱里笑得若是傻奶哥飞婆，好小子知不知你笨过一个我，每次你恋爱你便怕丑多过我， 其实这叫有风度的人，无谓似太过激我，如若我太过表露热情你怕么， 恋火中边个最笨，纵选出你我，愿所求谁让你爱恋因我快乐过？恋火中边个最笨，我选出你我，爱得紧张死去活来不肯搞笑我。恋火中边个最笨，纵选出你我，愿所求谁让你爱恋因我快乐过？情麻烦仍然是搏得过。 正是这样的一首当中有 N 个人合唱的合唱曲目《爱情傻恋啦啦啦》，改变了李玟的命运。 为什么说两句歌却改变了他呢？那是因为李玟闲赋在家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有一家台湾的唱片公司忽然问他有没有兴趣到台湾去发展。原来这家唱片公司的经理人在听过了这首歌之后，觉得虽然他只唱了两句，但是却非常的突出，于是向他伸出了橄榄枝。94年，李玟决定一个人到台湾，正式开始他的国语歌的事业。当时的唱片公司觉得李美玲这个名字比较的普通，于是还特别为她做了一个命名的活动，所以李玟这个名字是由当时的台湾歌迷选出来的。有一次做演唱会的时候，李玟发现台下有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一直在看她，演出结束，对方告诉她他叫姚谦。96年，由姚谦为李玟打造的这一张专辑为李玟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当中既有活泼的节奏，也有这样的考验唱功的柔情唱腔。这首歌后来被不断的音乐人所翻唱，它的名字叫做《暗示》。 只有你不懂我爱你，我